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282集。鸿雁，萧池也喝出的白气根本看不见，疾风吹得他大肠呼呼作响，往前望不到头，沙三营往北的马道被堵死了，他只能带着押运队从柳阳三大营这边绕远路，沙二营的物资告罄，只能靠沙一营补给，这两个营地共同承担交战地的作战任务，装备消耗迅速，在十月以后聚集了一批军将，总人数超过了50,000，所需的物资惊人，萧迟也必须不间断地双线供应。但是最难的还是屠大龙旗以西的朝晖，因为大雪数日不歇，先前就塌过一次的马道直接作废，萧迟也修复的木板道负担不了这么大的雪，再加上粮车太沉，他也不敢贸然的过，只能让朝晖等几日，他带着粮车从交战地往屠大龙旗绕。古今使劲喝了手掌，站起来喊道： 继续挖。 押运队这三个月里没有休息过一天，但是军士无人抱怨，因为萧迟也没有休息，他们几乎是在离北全境内跑圈，萧迟现在闭着眼都能指出哪条路最快捷，他精力骇人，在跑辎重的过程里也没有耽搁右臂的恢复，前几日出发前他还在边泊营里拉开了霸王弓，那刺耳的破弦声着实让离北铁骑目瞪口呆。萧迟丑时到达交战地，萧方旭也才退下战场，父子俩在昏黄的帐子前同样的狼狈。萧方旭摘掉头盔，这么冷的天他却跑得满头大汗，他接过热帕子开脸，对萧迟也颔首示意，就弯腰进了军帐。帐内左千秋和蒋胜两大主将都在，还有两营的副将和游击也在，都是疲惫不堪的模样。萧方旭把帕子扔在桌面上， 真他妈邪了门，他们的矮种马屁股都要蹭地上了，怎么还能在大雪里跑这么快？ 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再退了。 左千秋站在地图前指着屠大龙旗的东南角， 再退这里也要沦陷，到时候朝晖仅剩的物资路线就被卡死了，一个冬天就能被哈森活活耗死在屠大龙旗。 离北的春天来得晚，这场雪起码要持续到明年三月，赵辉就是在常驻营囤积了粮食，全军的装备也耗不起，常驻营没有成批的军将。蒋胜把靴子蹬掉，倒着里边的雪水， 根据军报，哈森最近都在溜赵辉的兵，他就是看准了物资暂时上不去，要先把赵辉消耗掉。 萧迟也坐在角落里就着奶茶吃饼，他吃得凶，却没漏掉他们详谈的任何句子。萧方旭沉默片刻，盯着地图说： 哈森这是要打突袭的前兆。 萧迟也是这么想的，哈森消耗朝晖就是为了让朝晖疲惫，离北铁骑太吃装备了，战马在冬日里根本不是矮种马的对手，如今马道坍塌，沙一营能给朝晖的援助太少了，常驻营后边还没有援兵，郭伟礼驻扎在这里的时候，昭辉的柳阳三大营就是他的援兵，但是昭辉现在顶上来，背后就只有镇守东北两马道的剩余兵力，还因为大雪无法直达。萧方旭回首看向萧迟也， 辎重已经到了这里，哈森的突袭一定会在这两天发动， 再等下去萧迟也就该北上，那哈森就要错过时机了。萧方旭移动着手指， 明天一早我带三队去这里埋伏，千秋镇守营地，老蒋绕后，我们在这里结成一张网，起码得打掉哈森突进的势头，这小子不仅会打野战还会打攻防，不能让他找到能够遮蔽的地方，只能把他堵死在雪地里。 铁骑是移动的墙壁，他们双面夹击，哈森就得碰壁。 只要限制住边杀骑兵的速度，就相当于砍掉他们的腿。落地以后，离北铁骑还是强，弯刀和棱刺难以突围。会议结束后，萧迟也没走。左千秋过来拍了拍萧迟也的右臂，问 伤好了吗？ 萧迟也抬起手臂活动了一下， 握刀拉弓都没有问题。 过年得好好谢谢兰州。 左千秋笑道， 这次的冬衣是真棉花，往年去都来的都是纸屑，你大嫂来信说到时候要亲自下厨酬谢兰州。 萧迟也瞟了眼萧方旭，谦虚地说， 他应该做的，哪值得大嫂谢，前几天还来信说年礼也备好了，就等着过年了。 萧方旭往自个儿的碗里撒细盐，像是没听见他们的谈话。左千秋就说， 你爹夸了他好几日，过年的时候咱们…… 我没有，我没夸过。 萧方旭笃定地说， 是是是。 左千秋对萧迟也打眼色， 都是我夸的。 萧方旭问萧迟也， 你怎么还不回帐子睡觉？ 萧迟也看他把奶茶喝完才说， 明天你去打伏击要带重甲吗？ 不带怎么堵住哈森？他比阿穆尔还会打仗。 萧方旭割了碗， 那就把头盔摘掉，哈森的部队里也可能藏着蝎子。 没有头盔怎么能算铁壁？想在雪野上堵住他们只有这一个办法。 萧方旭烤着手沉思少顷， 按照你们的呈报，蝎子数量稀少，想要抵挡现在的离北铁骑太吃力了。即便哈森的部队里有蝎子，也只能是散兵。 萧迟也看着萧方旭， 铁骑太沉了，明年开春以后铁骑必须做出改动，我们想把边杀骑兵退回东面，就得提防一切可能。 萧方旭终于转过了头， 你想把铁骑削薄，但你又跟不上他们的速度。 萧迟也在跟萧方旭对视间沉默， 你在去都训的是步兵，骑战靠的是陆广白给的经验，但是离北没有边郡那样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，我们想要拥有墙壁就只能依靠重甲。 萧方旭往火盆里扔了几块炭， 你大哥给离北铁骑减掉了重量，但我们仍没能突破东边那条线。 萧方旭看着火盆， 阿穆尔的变革实在太快了，他已经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里把离北铁骑摸得清清楚楚，简单的加减无法抵抗这样的边杀骑兵，铁骑必须做出从来没有过的改动。 这是离北铁骑的窘迫之处，阿穆尔训练出了蝎子部队，按照他们上回交锋的结果来看，这支队伍的铁锤就是离北铁骑的克星，但是仅仅摘掉头盔就可以了吗？这意味着离北铁骑的重甲已经出现了裂痕，这让萧方旭束手无策，而他又不得不继续冒险，因为这是离北铁骑仅剩的优势。如果抛弃了这个优势，他们连普通的边杀骑兵都无法抗衡。阿穆尔真的是个天才，哈森也相当优秀，边杀如今呈现出来的是种蓬勃的生机。萧方旭甚至能够想到，最迟明年冬天阿穆尔就能彻底合并十二部，到时候大周东边全线都要成为交战地。这是戚竹英不肯北上和离北交恶的关键原因，他在启东也看见了这只巨兽，所以他不能为了去都纷争威逼离北，因为他们在未来势必会站在同一个战场，外地已经强大到可怖的地步。怎么办？萧迟也枕着双臂躺在床上，在黑夜里不断地问自己，他们拥有世间最好的军将，并且数量惊人，但是他们对阿穆尔没有办法，这简直要成为某种屈辱了。阿穆尔绝对不是无敌的，边杀骑兵也有弱点，只是被超快的速度隐藏起来了，他必须扯掉这些东西找到新的突破口。可是萧迟也在此刻清楚地察觉了自己的生疏，他和边杀骑兵交手的次数太少了，他针对边杀骑兵的对策都是纸上谈兵， 他不能再继续这样隔着云雾想象了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